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有，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 又在这样一个天气略略有一点炎热的周六，跟大家一起在这个种草了没相遇啊。 是的，没错。 对，今天真是夹杂着汗水的一天。 哎，是的， 外面太热了。 你可以把这个稿子给我， 你 为什么要纳为己有？好，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这个主题呢，是针对于这个，哎，这应该怎么说的稍微委婉一点好呢？ 就是皮肤的颜色没有那么黑，也没有那么白的， 对 那一类的朋友们。 是的，其实也没有不好意思说，就是因为我们亚洲人嘛，基本上这个肤色还是比较偏这种表偏黄的。 对，那我们就直说了吧。 对， 就是如果您的皮肤比较偏黄的朋友们，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就算是为您做的，如何在您的这样肤色情况下打造出一款特别适合您的妆容，让您在出行的时候变得特别的亮眼。哎，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目的所在。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黄皮的彩妆指南，怎样画一个好看而且不显这种就是显得这个妆很服帖很好看的这样的一个彩妆。嗯， 其实我觉得这你刚才说那两个概念，所有的妆都应该是这个标准吧。 啊， 不只是针对黄皮对吧？ 没错。 哎，今天的妆不错， 谢谢啊。 对吧，这个开场节目前5分钟画的。嗯，看来经过节目的捶打还是画得非常不错。 很无聊。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嘉宾。 今天我们嘉宾正在忙着呢。 对，我们两位嘉宾正在忙。 我们给他口头介绍一下吧。 是的， 现在坐在这儿正在被弄头发的这位嘉宾是我们的学生朋友任佳。 嗯， 然后现在正在帮他做朋友的呢是我们今天请来 的 化妆师 玉涵。化妆师玉涵老师。 老师， 那么玉涵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厉害，他是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后来呢又进修了这个韩国的汉城大学，还有日本的本资庆学院。嗯， 可以说这个学习的经历非常的丰富。 是的，也是北京美容美发协会化妆委员会的副主任。嗯， 所以我今天特别期待老师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化妆方面的知识。 我也非常期待，而且 我们都学习一下。 对，我们应该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师这个桌子上布满了这个化妆品，各种各样子。 可能在镜头上面还没有那么明显。 对， 在我的这个位置，放眼望去，各种颜色、各种大小的瓶摆了一桌。 没错。 哎，我觉得真的女生啊，每次我都觉得你们出门前太不容易了，这大瓶小瓶的， 真的很不容易。 嗯， 好，那首先呢，还是先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潮流风向标，来一起了解一下我们最近的时尚资讯。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如果您想观看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您可以找到我们网络深度合作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说了嘛，我们是要拯救黄皮。如果您对自己的肤色有那么一点点不够满意的话，你怎么画出更适合自己的妆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是的，没错。那么首先还是来说一下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哎，这第一条呢就是成分安全便宜到惊呆的补水神器，而且可以媲美护肤品的 T 提亮妆前乳。哎，是什么？ 你知道吗？每次吸引到我的永远只有两个字， 嗯， 便宜。 便宜是吗？ 省钱呢。 好，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啊。 嗯。 好，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的系统， 哦，我们系统可能是 系统有点卡顿。 嗯，对。 没关系，我们稍等一下，看看这一款便宜又好用的神器到底是什么啊？ 哎，我们先看一下图片。 哎，这个颜值不错，小瓶啊。 是的，这一款呢是 Timeless 的透明脂酸精华。哎，这个 Timeless 呢是有一点小众的一个美国品牌，它呢就是以高性价比著称，而且很多的成分呢都非常的好，号称是北美平价版的修丽可。嗯，之前呢，就是有一些博主啊，就是推荐过这一款美白精华，属于是抗老精华，不好意思，我说错了， 抗老精华， 对，抗老精华， 这功能差很多，好吗？你这一个句话错的， 是的。然后今天呢，要给大家说的就是他们家这个精华中最受欢迎，而且老少皆宜的一款，就是透明脂酸的精华，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幅图片。 嗯，我们再看一下。 嗯，是的，而且透明脂酸的功效呢，就不用。就我觉得不用我多说了，而且它这个强大的保湿的这种补水能力，无论是贵妇级还是平价级的护肤品，对它都非常的青睐。 就是说它不是以价格，单单以价格取胜的，而是以实际的功效。 是的，而且作为就是这种百搭的基础款，它属于是基础款的一种精华。嗯，一瓶纯粹的这种透明脂酸的精华呢，可以说是家中必备的。而且就是如果你换季或者是秋冬干燥的时候呢，在化妆里面呢，就是化妆水里面加一两滴，吸收的这个效果呢会更好。乳液里面也可以加的，而且有的同学呢就比较喜欢这个敷面膜嘛。 对， 而且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在这个面膜上面加几滴，就是强化保湿补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嗯， 哎呀，听起来真的很想花钱买一下 啊。还有继续， 听起来感觉很好。 干皮的同学上妆前呢，可以把它加进粉底液里面，整个这个妆底呢就显得更加的服帖，而且后续上妆的效果也会更好。另外呢，像这种唇部护理呀，还有这个身体洗护、头发干燥都可以用，它是全身都可以用的。 嗯，所以说这一款产品啊，推荐的特别性价比高，不仅是它便宜功效好，关键是您可以在整个化妆的全步骤当中，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在任何一个环节来添加这款产品，帮助您起到补水的作用。 没错，是这样子的。那么同时呢，它的成分也非常的简单和安全，不添加任何的香精啊、色素啊、矿物油啊，还有它是无色无味的，而且适合所有的肤质，甚至孕妇都可以用的。 连孕妇都能用， 没错，孕妇都是可以用的。 那看来这款产品的这个成分是相当的安全。 是的，我们看一下它的瓶身，而且它的这个里面是一个滴管状的 啊，它外面不是有个挤压的这个？ 是的，而且但是它打开用的是一个滴管状， 就是你可击可以按压，也可以用这个滴管， 是 吗？两种方法。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而且它的是质地也比较清透。清透比水呢稍微稠一点点，流动性非常的好。 嗯，这就是比较好推开，不会那么油腻。 是的，那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价格吧，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也是天一 最 关心 的问题。 是的，它30毫升呢是50块钱。 30毫升50块钱。 59块钱。 59块钱，30毫升。 没错，然后60毫升呢是85块钱。 我觉得85块钱是比较划算。 然后240毫升是229块钱。 我觉得很够用了，就是比如说刚刚提到那个60毫升的那款价格85块钱，我觉得如果是正常使用啊，就是每天可能用一点的话，我觉得用2-3个月60毫升是可以的，因为它不是我们的霜类的，你需要大面积涂嘛，你只要添加一点，比如在面膜在精华里面就可以。哎，它本身就精华，说错了，比如说你的妆前乳里面添加一点就可以，所以应该是非常耐用的，价格很实惠。 嗯，对，是的，没错。好，我们接下来说一下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哎，总脱毛对身体有害处吗？到底可以永久脱毛吗？我不知道天有没有脱过毛。 你看我的这个样子，我除了刮胡子以外，脱毛跟 我 是没什么关系。 我们的嘉宾老师笑了。我们嘉宾老师有没有，就是玉涵老师有没有脱过毛？ 没有， 没有是吗？ 没有， 好。 问尴尬了吧？ 问 没？ 那我们的 问人家， 人家小妹妹呢？ 我也没有， 也没有， 又尴尬一次吧？ 好吧，其实 问了一圈，所有人都没有经历过。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 哎，我跟你说，有一点大家可能会有经验，跟脱毛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去黑头。 去黑头， 有就是方法有点类似嘛，就是黏黏的在里面，然后瞬间撕下，把这个那个毛发或者所谓的脏东西带走， 嗯， 大概是这样的效果， 嗯， 对你问这样问大家就有经历了，脱毛这个可能一般人不太敢于尝试啊，因为还挺疼的。现在很多火的这种小视频的平台上都有这种视频嘛，黏在身上咵、一撕，就看的人很酸爽，当事人可能也挺酸爽的。 是，但其实现在就是脱毛的技术也是越来越发达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比如像那种冰点脱毛啊， 嗯， 应该都听过， 只是听过， 只是听过是吧、就是、 至少咱直播间里的人都只 是 听过。 就是前两天的时候我还做了一次冰点的，就是去这个唇毛， 哦，就是嘴唇上面这一、 对对对，是去了这个唇毛。 疼吗、 不疼，一点都不疼，哎， 没感觉， 对，完全不疼， 完全不疼， 对，但是你得做过几次。 什么意思？ 就是做几次才可以彻底，才可以。 哦，就是它不是一次性就去干净。 就所谓传说中的啊，你做几次，哎，做几个这个疗程，然后你就可以 OK， 再也不用长了。 就是所谓的永久去毛。 对，但是啊， 但是 到底有没有这个永久去毛呢？ 我们只能几个月后看效果。 来，我们说一下啊，就是针对于这种类似的问题呢，我相信就是大家应该看过很多的帖子啊，或者是看过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网络的视频， 对、视频什么的。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脱毛会影响人体排汗吗？基本不会。 我觉得啊，我刚刚说有影响， 基本不会。就是首先人的毛囊和汗腺呢，不是同一个出口。 哦。就毛囊就长毛的地方，汗腺就是流汗的地方。 哎，是的， 这个出口不太一样，是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这个剃刀类啊，还有脱毛膏，就是这种产品啊、它只是把皮肤表面露出的那些多余的毛发弄断，并没有对我们的这个排汗系统有任何的影响。 可你那个脱毛不是连根拔起吗？ 不是，你说的是拿镊子拔是吗？ 就我理解的脱毛是这个感觉， 啊、是 就是拿一个很黏的东西连根拔起全部撕掉。 没有没有，你想多了，你想多了。 哦，想多了。 然后呢，而且就是现在很多都是用这种激光脱毛嘛。 嗯 嗯，我相信很多人也知道，因为就是直接就是作用于毛囊的，并不会伤害我们的汗腺，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第二个呢，就是总脱毛会对皮肤产生伤害吗？就是当然了，要看你用什么产品啊。 对， 比如像这种蜜蜡呀。拔毛器就刚天一说的，哎，拔下来会不会很痛？ 那是相当疼，想想 就是疼痛感比较强，持续的时间短，长期频繁使用可能会就是导致这个毛囊炎， 嗯，而且会出血。 是的。那么常见的脱毛仪呢，主要是根据选择性的光热作用来实现脱毛效果的。那脱毛的这个持续的时间更长，疼痛感呢也相对比较轻，毛囊炎这些可能的这些副作用一般也不会出现的。对， 所以就是科学的脱毛还是能够规避以上提到的这几项问题。 哎，是的，你看我们经常在就是某宝上面就看这种什么脱毛膏去腿下呀、腋下呀，就是等等这种唇毛啊，就全身脱呀，等等等等，就是经常会看到这些东西。 嗯， 反正我估计，因为大家可能对脱毛的这些概念也不是很深。 因为我觉得亚洲人的毛发相对而言没有那么旺盛。 嗯， 因为我们其实，在一些欧美的电影当中，经常看见有这样的情节，就是他们去专门的那个 SPA 店去做这种脱毛处理，就是类似那种蜜蜡似的，粘上之后，然后瞬间一撕。但是因为他们这个毛发比较旺盛，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去除哈。我觉得咱们亚洲人还好，相较而言。 是的，没错。但是说实话，就是对于很爱漂亮的女生的话，因为夏天特别喜欢就是露胳膊露腿的那种嘛。 嗯。 就是因为有的女生她确实是这个毛，你看。 对，大家如果找不到的话就看直播。现在正在说话的这位女士就属于这类人。 不是，因为我你天一可以看到吧。 我看看。哦，就在这个光的角度下就很 就是可以看到。 我觉得你跟我的这个身上的毛发有一拼。 对，就是我会有一点，就是胳膊还有这个腿这一块会有一点， 就是类似绒毛啊，不是， 对对对 对, 对，不是很长，大家不要误会，就是 对，不是很长， 淡淡的绒毛有一点。 对，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一露出来，因为我记得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还跟天一说过嘛，就是有一次和我们班一个男同学吃饭， 然后 就放这儿嘛胳膊，然后他说，微末你这个你毛怎么这么重啊？哎，你知道被一个男生说毛重真的很伤自尊。 他跟你关系是不是特好啊？ 对，是的。 我觉得正常人不好意思直截了当的说出这句话。 而且有的男生他不会注意这些。 对 对，但是他既然注意到了，我就觉得啊，以后我遇见别人的话，别人也可能会遇见到。于是我脱了一次，但是我用的是那种那个膏自己脱的， 就是那种蜜蜡似的粘的那种。 不是粘的，说是那种膏。 嗯， 就是 脱完之后他会 就是一擦就会掉。 哦， 但是它过了一周就长回来了。 就是它去的不是根本，就只 是 去的表面而已。 一般我还去，就是去那些就是医院啊咨询啊什么的，就是他说你要去就全身的毛。 嗯， 就是 包括手上， 对 吧？手指 上，包括手 上、 胳膊腿啊、 腋下、腿上， 腋下，对，这些大概要10000多左右。 啊，这个费用还挺贵的啊。 对，它是一个疗程，就是比如说这个月你脱一次，下个月再脱一次，就这样子、 啊、循序渐进，最后达到这个永久脱毛的效果。 对。对对对对， 那我算了吧，我觉得这笔钱就留着干什么不好是吧？ 是吧？ 何必遭这个罪？ 很多人都会想，哎，没有必要是不是？ 对对对。 但是我跟你说，这就是天衣这种。 这种什么？ 这种不太。 注意你的用词。 不太讲究的。 天地良心，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男同志们，不信你们可以留言支持一下天衣，你们真的会在意这个细节吗？我觉得不会。 男生其实。 而且我告诉你。 而且女生很喜欢男生就是就是有腿毛那种。 哦，这是对性别上面的差异是吗？ 就是比较性感。 那我告诉你一个让你听起来很开心的话。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看一个女的就是满腿就跟毛裤一样那种毛，哎，你会很开心吗？你会觉得这女生很 sexy 吗？ 哎、你这个已经用个很极端的词毛裤，我跟你讲，你谁会看了会开心吗？他们男生大家看着也会怪怪的吧？我跟你讲一个让你听起来开心点的话啊，就是我们看上一个世纪、嗯、尤其是港台的一些特别漂亮的女明星，她、嗯、们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唇部都会有一点点的这样的毛发，小绒毛，所以也当时有人说有这种绒毛的女生都是美女坯子。有没有时间觉得自己不应该去？ 没事，它还会长出来的，我不去。 好了，这只是一个玩笑话，就大家你看自己想不想要这样的无毛的肌肤，如果想的话可以考虑这样多种的产品去去毛，如果您不在乎的话， 的 这钱咱就留着吃两顿饭是吧，也挺好。 对，或者是买个健身卡跑跑步啥的也 对，那那个也 是是 也挺重要的。 对，那不过现在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可以绝对的这种去毛的方法，其实是就是这种永久性的这种很少，几乎是没有的、 嗯嗯、 所以目前为止呢可以长久性脱毛的两种方式，一种就是电针脱毛，耗时比较长而且很疼很疼，另外的一种就是光学脱毛。 光学脱毛， 嗯，两者呢都是需要这种周期的这种使用的，才能达到这种持久的脱毛的效果。那今天呢一梦要给大家种草的呢，就是一个我们可以平时在家就可以使用的一个仪器，脱毛仪器。我们来看一下，一梦找了一个图片哦。哎，他们家， 哎呀，猛的一看像个推子似的。我这形容是不是有点给人扣分啊？ 并没有啊，其实有一点类似了，有一点类似、 嗯、 但是它的这个名字呢叫 Smooth Skin， 这个应该是2018年上半年天猫进口脱毛仪销量排就是排行应该是第一名的。 哦，那就说明销量不错，应该是被、 嗯、而且它是英国专业脱毛仪的品牌。嗯， 我不相信所谓的专业，我只看效果。 好，那其实这一款产品呢是木金，应该是木金是由宝洁集团的供应商英国的这个公司研发制造的，而这家公司呢是在激光脱毛领域已经有36年的研发经验了，同时呢也是第一个研发出 IPL 脱毛仪的厂家。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那么今天一梦要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型号，我们看一下， 这还分型号， 就是两个 小的、 就是、 大的两款， 就是两款。对，我们来先说一下， 嗯， 这个呢这一款就是小的，这一款有点像鼠标一样。 嗯，像鼠标。 对，这一款 谁鼠标这个形状，我都实在接不下去你这个话了。 就是有一点点啦，就是小小的这一款是，应该是贝尔型。 贝尔型。 B A R E。 B A R E。 对，贝尔。 哦，贝尔型。嗯， 是贝尔是吗？不是贝尔。 你对自己的英文发音是特别不自信是吗？ 贝尔 ，OK。那这一款呢，就是属于是他们家的一种最迷你的一款。 其实看着有点像男士的那种便携的剃须刀，特别小的、 有一点点。 但我不知道大小。 它的这个机身呢也是非常轻巧的， 嗯、 大小呢跟手机也差不多，方便携带。不过你要脱毛一般都是在家，你携带出去也没有什么用哈。 除非你是需要特定 的 场合，比如说你要出有什么演出， 哦对对对， 你不方便带个大的，想带个小的临时的， 哎，有可能是这样的 去毛啊， 嗯、 有可能。 对，那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的这个脱毛仪呢，这个出光的次数呢是20万到40万次， 嗯、 而贝尔的这个出光次数呢则是无限， 无限。 对，无限。什么概念呢？就是不仅仅你自己能使用很久很久，还可以和闺蜜家人一起，哎，一起使用。 这个分享合适吗？ 啊，它那个 卫生安全的， 你知道光它是不会贴近你的肌肤的， 就是不是贴在肌肤上用， 就是光照对，照 就 可 以。 对，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大家共享的一种， 对，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 嗯 嗯，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它另一个， 就长得真的很像剃须刀的 啊，真的很像剃须刀。对，很像剃须刀的这一款的是 MUSE Muse。 你这样的话，好考验我。 Muse， 没错，因为我特地查了是 Muse。 那你就很自信的说出来就好了。 那这一款呢，和这个 Bear 是一样的 ，Muse 也是带有这种智能肤色监测的功能，滑行的模式，初次这个出光的次数呢也是无限次的。 嗯。 出光的口呢也是一样大呢。它俩其实除了这个外观以外，还有什么区别呢？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价格不一样。 Muse 更加的高能， 高能， 它是目前市面上能量密度最高的脱毛仪之一，足足有六 G， 这意味着它可以见效非常的快，而且脱毛周期更短，但是疼痛感的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嗯 嗯，所以呢，为了照顾特别怕痛的朋友呢 ，Muse 专门设计了羽毛模式，就是它有一个模式，有一个模式叫羽毛模式，对，可以降低这种强度，柔和的脱毛做一个这个适应的过渡。哎，比如说你这个为了安全，比如说唇部这个脱毛这一块， 嗯，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羽毛模式，因为这块我们可能痛感会比较强一些。 对对， 嗯，对。 像腿部的话，可能就选择力道强一点的，因为腿部没有那么敏感。 嗯，对。然后要给大家稍微做一个小小的贴士呢，就是这个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款产品呢是两个款型，然后很小的这一款呢更适合就是学生党啊、职场新人。然后呢，你要像就是 稍微大的这一款 呢，就是首先你的预算稍微充足一些， 比较贵啊。 其次呢，对，其次呢就是你的这个体毛可能有点粗硬啊、茂密啊，想一步到位的呢，就是效果稍微快一点的呢，就使用这个稍微像剃须刀的这一款。 嗯 嗯， 听起来就是美丽跟舒服不能兼得。 是的，美丽和舒服完全不可以兼得。 对，就是肯定要疼一点。 嗯，好，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的内容，然后也是给大家今天种草了两款产品。 嗯，一个是我们的补水精华。 对，补水精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脱毛仪。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对于很多女生都是还是比较有用的。 以前看那个某娱乐节目，某知名娱乐节目主持人在举手的时候都喜欢用手遮着腋下，都喜欢这样举手，有没有印象？ 对 对 其实就是防止这个腋毛露出来嘛，可能女生会比较介意这一点。 是，就是 尤其夏天穿短袖嘛， 对对对，会觉得有点丑。 对， 嗯， 其实还好， 其实就是挺丑的。 我不好意思直接这么说。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是的，大家呢，如果想收看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对，您可以找到我们网络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 是的， 今天嘉宾很厉害，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今天这期节目。 是， 有点我们有点那个叫自卖自夸的意思啊，但好不好你听过就知道了。 好，我们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两位嘉宾。首先是我们今天有请到的化妆师玉涵老师，玉涵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哈，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听众观众都有。 对， 嗯，我是造型师玉涵， 欢迎玉涵老师， 欢迎玉涵老师。好， 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学生朋友任佳，欢迎任佳。 大家好，我是任佳。 人家可以说是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来过我们节目 啊，是 上那一次呢，也是做一次这个妆容改造，对吧？ 嗯，对的，对的。 所以经过这一年，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化妆术有所提高？你这个笑声好像是并没有什么改变，是吗？ 这个应该还是有提高的。对，这就是来一次咱们节目呢，我这个化妆术呢就进步一点。 对，因为 虽然说进步的可能不是很多吧。 这次好好学一学，因为刚刚在节目开始前听人家给我们介绍， 是是是， 再过大概不到半个月的时间，人家就要去法国交换，对吧？ 是，对，到了法国这化妆就都得自己来了。 对，这回就没有我们的嘉宾老师来帮忙了， 手把手的教了。 对，所以其实今天借这个人家这个事情，可能大家说是马上也快到开学季了。 对， 不管是我们的学生朋友还是即将步入职场的我们的职场新人朋友们，可能学找对一种适合自己的化妆方法，对于你们步入职场打造形象而言是特别重要的一个课程。 没错， 这是为什么我说今天这期节目极其重要。 是的，没错。其实今天呢，不管是因为我，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黄，因为我想说黄皮就是彩妆指南嘛。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些小内容呢，也其实无关乎这个大家肤色到底怎么样，都是大家应该注意的一些步骤。 对，哎，我首先先问一下我们的这个雨涵老师啊，您目测一下，现在我们在场有三位人家。我还有一梦，你觉得我们三位这个皮肤的肤色，咱们先抛去性别啊，你觉得我们三个这个肤色大概都属于什么类型的？先从我们的漂亮的一梦开始说起吧。 一梦呢是很白皙的，我刚才已经观察过了，就是跟你们两位比的话要白好几个度。对， 人家要不咱晚上出去待一会儿。 可能就是他平时比较注重保养，我猜。 我觉得是天生的。 我应该算是天生的，是 吧？对，天生丽质哈。 没，不是天生丽质，这皮肤应该是学妈妈。 就把丽质俩字去掉，是天生的。 其实我也挺白的，是吧？ 对，白白， 天生的都是。但是其实这种角质层比较薄的白皮，其实最容易受伤。 是。 所以我们更注重护肤和这个还有防晒。然后很多人都说，哎，你本来皮肤就好。我说，如果20多岁皮肤好是天生的，那么比如说像我这个年龄的话，就是中年的话，就是如果皮肤再好，那肯定是注意保养的结果。 保养出来的， 对， 因为比较容易受伤。 对，没错，女人真的就是保养出来的。 说的好像你有一把年纪一样，你 是 有多少 年纪？ 不是，没有，不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你应该。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对， 从年轻的时候就 养成好习惯。 我跟你说，我所有的闺蜜 这么激动， 我所有的闺蜜都已经被我洗脑了，你知道吗？ 他们都怎么了？ 就是完全被我洗脑。 每天干嘛？ 因为我每天我都跟他们视频啊，打电话，我就说 看今天我的皮肤这么好，你也想这样吗？快来跟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每天都会说，我说哎呀，我说你，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平时视频的话，它没有什么美颜的功能，所以呢，你看它的还是比较清楚的。然后我说，哎，我说你这个皮肤怎么这块就损他一顿吧先。然后因为女生嘛都很爱美，然后呢所以他就会有点经不住打击。我说你看我。然后 很有光泽， 从 这儿看看有光泽。 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说应该怎么护肤，应该用哪一些护肤品。然后呢我说你不要嫌麻烦。我说你现在嫌麻烦，我说到时候你就会老得很快。我说尤其是我们到25岁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胶原蛋白又开始流失了。然后我们新陈代谢又慢了。我说你现在又不注重保养，又不运动，天天躺着。我说那你完全就是 老龄化。 所以各位一梦的朋友，如果您收到了今天的节目，下次一梦的短信和电话都不要再接了，这个人可以直接拉黑了。 没有，我是为他们好的。 嗯，好，开玩笑。 对， 没错，我觉得一梦略说有点浮夸，但理儿是没有错的。 我真的是这样教导他们。然后有一次就是另一个闺蜜在我家。 你怎么还有闺蜜啊？没有绝交吗？ 是那个闺蜜在我家，然后她还有我们两个共同的好朋友就在视频嘛。她说她说一梦在干嘛？然后另一个那个闺蜜就说她还能干嘛？她天天除了敷面膜，她还能干嘛？ 我猜到了， 就这样，就每天这个点她就是在敷面膜。对， 你这让我夸你 吗？看皮肤光泽就是常敷面膜的结果。 就 对， 就是大我其实我要说的重点就是女孩子一定要注意保养自己的肌肤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衣服可以有很多件，可以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我们这个皮肤是与生俱来的，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就这一张皮。 对， 而且你有一个好的底子，咱们不是上妆也好上吗？ 没错。 那问一下我们这里面在座最年轻的人家同学。听完了一梦这一系列的说教，你平常怎么保养自己的皮肤呢？还是说已经开始保养了吗？ 还好，还真没什么这种意识，顶多有时候涂点防晒什么的。 哦，涂点防晒 啊。 那就顺便说一下吧，我们的雨涵老师，那人家的皮肤属于什么样？ 我应该天生偏黑。 我刚才其实私下偷偷问了一下，我说你这个黑什么时候开始黑的？是从小就黑还是怎么 晒黑的、 怎么样的？ 其实最近也有点晒黑，我觉得。 但是他说他那个父母的皮肤也是这样的，所以那就是天生的这样。所以他 这期节目人家上完之后说，以后我再也不要来这节目了。 但是那个话说回来，他这种肤色在国外是非常受欢迎的， 属于那种 小麦肤色。 到了法国， 正好我马上就去法国， 到了法国说不准大家特别喜欢你 健康的肤色。 对，是特别健康那种气质。 但我们中国人是以白为美，但是国外的话还是喜欢他这种肤色。 对，就是说要我说自己的特色什么，我这是安慰大家的话，大家反正还是希望白。 你看老师看一下天一其实他不算黑的， 天一在男生里边不算黑，而且 也不算白，是吧？ 他面泛红光，他属于有这种就是血色还是 佛爷的就很佛系是吗？ 就是面色还是很健康红润的。 是的是的。 你像我们这个女嘉宾的话，她脸上就没有血色。我刚才问她，我说你平时涂不涂腮红？她说不涂。我说你要涂了，因为她脸上没有红润的颜色。 哦，就明白。比如说同样我跟人家肤色差不多，但是我多了一点红色， 气血比较足。 对，就气色相对好一点。是吗？ 从中医讲的话气血足。 哎呀，心情瞬间变得好了很多。 健康， 人家今天后一后悔上这期节目是吧？各种被打击。 今天你要强大啊！ 不会不会，今天我们主要是来改造一下人家。 对，所以人家今天所有的方法，今天你有个特权，以你为例来跟很多朋友来说一说，如果自己的肤色，因为肤色不一样嘛，没有好坏之分。 对。 但化妆方法一定有区别。 有。 对吧？ 尤其底妆方面。 对，所以今天就是借由人家这个肤色，我们来教大家一些对于这种肤色的从底妆开始一系列的这个化妆方法。 好的， 今天讲的特别的细，所以各位朋友拿出小本本，随时听，随时做笔记。 哎，是的，没错。那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我们的化妆老师雨涵老师，就是咱们先说了，说这个从底妆开始嘛，那肯定第一步应该就是隔离了，隔离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步是润肤，然后是隔离。 润肤隔离， 对， 对，刚才已经帮他涂了润肤霜。 润肤霜，然后隔离的选择， 隔离 的选择需要就是跟有色号的这样的区分吗？ 是这样，隔离其实现在，像我因为工作18年了，18年前。我初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学习要有什么紫色的、绿色的调肤的那种液哈。但是现在其实很多时候艺人他，有很多艺人去化妆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把肤色调亮，让那个粉底更服帖，然后更控油、持妆、保湿，这些作用可能是更看重的。然后颜色方面，他只需要提亮一点点，并不是说弄得特别白 的那种。 哦，就不是追求白这一个点了，而是让自己的气色或者皮肤更亮。 因为大家也看到我们的那个嘉宾身体的颜色是这样的，如果你把脸弄得特别的白也不好看。 哎，我最近经常在那个什么所谓的那个抖音上面就看到很多，就是有那种美妆的人，就是往脖子上喷了一种白色的那个东西，那是什么东西您知道吗？ 呀，我还没看，但是我知道有什么身体丝袜之类的，就是喷上去的。 对对对，它可以 打引号的身体丝袜，喷上之后相当于带了一层丝袜。 对对对，它相当于磨了一层皮的感觉。 对，但我觉得那样 好难看、 啊、而且抖音它美容挺强的， 因为它拍出来就可以美颜、 就是、你素颜然后你加了美颜功能出来它也是 很好看、 哎、很好看 的， 所以它如果把这个美颜关掉的话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视觉冲击。 是的是的、嗯、是的，是这样的。好，那我们说完隔离的这一部分了，那之后就应该是底妆了。底妆的这个选择的话， 底妆的话其实在我们平时化妆中也是看场合的，分场合的，比如说是拍平面呢、啊、还是出活动啊，还是新娘啊，还是干嘛呀，生活中啊都是不一样的、 嗯、那我们今天就说一下这个生活妆、 嗯、生活妆 对，主打是生活妆， 因为我们的嘉宾就是马上要上大学了嘛。 对, 对 对对 这个马上该上大三了、 啊、大三 了， 出国交流。 对出国交流。 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大学生包括男生他们都很在意自己的皮肤。 嗯 嗯，然后今年的话就是马上月底和月初就是大学的开学季了。 对， 很多女孩子她连护肤都不会就一下要跳到这个化妆上，可能是需要去改变自己的形象。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建议就是先做好基础的护肤，其次呢就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就是作息啊饮食啊要注意，然后才是底妆。 嗯， 并不是说一下进入到底妆，你如果在一个很干的皮上化妆的话它会浮粉。 对，而且会起皮。 啊，对对对， 不好看。 就是你像你说的，你平时做面膜是一种保养，那么从内而外的话就是白天的话多喝水。 嗯， 晚上的话少喝水，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很多人都会忽略的问题。 还有早睡早起的健康的生活习惯。 对 对 对，因为我之前是学过美容的，对健康也是了解一点点。 嗯， 然后在这个健康的皮肤的基础上化妆才会更漂亮。 嗯，包括饮食上面。 嗯， 我们也不要经常吃一些 油腻 的呀，腻 的。 嗯，辛辣的。 对 对, 对, 对，美丽是由内而外，这句话其实真有道理。这个内指的是身体的内部。 对对对， 你的这个那各个器官的运作是正常。哎，减肥， 我也需要减肥。 没有， 特别不想接你这句话。 好，我们说底妆，换个话题。 说底妆， 对，说底妆。那么底妆的话，我给大家介绍的话，就是我今天可能带的也不是特别多，因为今天是个淡妆。 不，您已经带非常多了。 这只是我的化妆品的 一部分， 五分之一吧。 大家想象不出五分之一就是一个大行李箱。你听这个词了吗？大行李箱。 然后我会把一些膏状的，就是放在我的一个收纳盒里。 嗯， 就是这个。像其实是那个资生堂的那个遮瑕膏。嗯， 也是有各种颜色的区别。 对对对，就是这是膏状的粉底。 嗯， 因为很多是化妆小白，我就说的啰嗦一点哈。 嗯， 就是底妆的话我们分膏状和乳液状和这个液体，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特别特别稀的这种，就是隔离的这种那个底妆，就像资生堂的这种隔离的。 嗯， 它就像就隔离霜一样，如果皮肤特别好的只涂这一个就可以了，如果生活中的话。 哦， 哎，还有一种是气垫 BB， 气垫 BB 什么 CC 啊什么的，大 家 都知道。 最常用的。 对，这个其实特别方便，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镜子随身携带。 嗯， 那么我 补妆也很好补的。 对，其实我平时生活中的时候，我包里肯定是带一个 BB 霜一个口红。 嗯， 如果只带两样的话就带一个 BB 霜一个口红。 嗯， 然后出去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路上完成我的妆的， 就是把肤色调一下，然后嘴唇红起来气色就感觉很好了。 对对对，就是相当于给生活中磨了个皮。 嗯 嗯，然后呢就是像他的这个皮肤的话，我建议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尝试哈，就因为不是说你这个妆出去就要拍照啊什么的，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就是用这种紫色的隔离，还有用这种就是像这种就是普通的我们化妆师常用的这种隔离，看看它有什么区别。 好， 就是从妆容上，我想给它一边脸画一半的这个就是隔离的效果，看一下咱们细致的。 好好好 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没问题。 嗯， 好的，谢谢老师。 那我们先用这个兰芝的这个紫色的这个紫格啊。 嗯， 紫色隔离为什么它这个紫色？ 因为就是你知道吗？以前我大一的时候，第一个隔离就是他们家的， 就是这一款吗？ 就是他们家还是。 别的款是这一家的，对吧？ 这一家这一就是这个隔离有两个颜色，一个绿色的，一个是紫色的。 你用的是绿色的， 还出了一款白的。 我用的是绿色的。 你用的是绿色的， 白和黄的。 嗯， 对。 我现在我手上有三个颜色，就是这个 紫色 的呢，是这个给它放在这边脸，比如说 放在左半边脸上。 哎，我们的任家可以拿着我们的那个老师的话筒，给老师这么举着一下就行，拿下来就好。 对， 好，辛苦你。 好， 谢谢任家， 还头一次下手。 嗯，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给它点上。然后我们化妆品的话，大家看都有色号的，即使是隔离它也有色号。 嗯， 这款资生堂的它这个隔离有一个深一个浅。 嗯， 我现在用这个深的给它，嗯，因为它皮肤本身就比较深，我用深的给它来做这个。 嗯嗯。 那么最浅的这个其实也不会浪费，不会浪费，我放在什么地方呢？大家看，如果我们化妆师化一个人之前，第一步并不是说要润肤呀，要各种的，我们第一步是要观察。观察他的三庭五眼是否标准啊，或者是哪儿需要调整，哪儿需要突出。嗯，现在的话，我把最亮的就放在他鼻梁上，还有他的下巴上。嗯， 这是我们那个脸部需要通常会打亮加强的两个部分。 嗯，然后这两个部分上去以后呢，我再把他眉骨提一下。 眉骨， 嗯，就是我用了三种颜色，实际上啊，然后来给他做这个隔离的部分。 嗯， 然后我站起来吧。 好。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先给他试一下这个紫的这个调理的这个效果啊。 这个紫色是相对颜色比较浅，是吗？ 紫的它跟黄皮它是冲的， 它属于对色。 如果学过色彩的话，都知道紫色和黄色是 斜着 的 对比。那个专业的词叫什么呢？互补色，对，是互补色。 对， 就可以把皮肤调到一个。 它们两个是在色环图上对立的一个颜色。 对， 色环图上是对角的一个180度的一个色彩。 好，现在正在画的是用紫色隔离这一边， 对， 然后这个具体的手法上面有什么？ 这两个手指呢叫做美容指， 用中指还有 中指和这个 食指、 无名指 、中指和无名指两个手指。 因为这个在美容的就是讲究里的话，它这两个最轻，力度上去最轻，它也最舒服， 就是、轻轻的把这个涂在脸上的这个隔离推开。 那我看我现在是用手来涂，其实也可以用刷子或者用粉扑， 都可以。 当然我们就是手是最好的美妆工具，其实很多妆都可以用手画，尤其我们生活中可能没有我们化妆师的这一套工具的话，就是用手涂会比较好。 那个化妆棉是不是也可以？ 化妆棉的话，我一般是用手涂开，然后用化妆棉再给它拍上去。 是这个样子。 对， 就是总之我们的手还是会用到的。 对，手其实是非常好的美妆工具。 现在讲你说左半边脸基本就是已经推开了。 对，就是你推开以后，给它再轻轻的用粉扑给它涂匀。 其实现在已经能从这个视觉角度上看见它的皮肤的颜色已经白了， 提亮了， 提亮了。 哎，你别说，就是这个肌肤一提亮的整个效果，就是相当于那个美颜相机给它磨了一个皮一样。 对， 就是增加了一度，感觉这个皮肤的。 那我们再看，这边就是肤色的这种调理的隔离的效果。 好， 这边我就直接用粉扑。 好的。 对，这半边脸用的都是那个一深一浅领的隔离，对吧？就是 用的是深色的那个。 深色的那个，有点类似棕色，是吧？ 不是，就是跟粉底的颜色接近。 跟粉底颜色很接近的、那个。 但是还是比粉底稍微浅一点。 我一般用的应该就是不是这个紫色隔离，就是老师说的这个叫什么肤色隔离是吗？ 对对对，这种它主要是起一个控油和均匀肤色的作用，还有保湿。 均匀肤色就是它提亮，就是让皮肤变白。 那老师刚才是紫色的那一款，应该是，紫色的那款隔离的效果是， 就是让皮肤变白。 它主要是调理肤色的那个主要功能。但是它当然也有就是隔离和防晒的作用，所有的隔离都有防晒的作用。 就是一款是调整肤色， 就是看你偏重哪里。比如说这边的话，这个的话，它肤色打出底来，它会更自然；这边的话会更白。 对， 就是颜色上的区别。 对，一款是把你的皮肤变得更白一点，一款呢是把你的皮肤的颜色调得更均匀一点， 质感更好。 对，就是两种不一样的效果。 对， 其实 两个 不管哪一种啊，其实我觉得用完之后都感觉这个气色有所提升。 是，我们 它就是轻微的调整肤色，这个呢是比较强的。 对对 对， 能看出来。 比如说有三个度的话，这边是1度，这边是3度。 就一个更白一点， 对，这边 更 白一点，更 自然一点。 对对 对。 然后我们打完这个隔离以后，就是上一个粉底。粉底的话，我一般就是像他这种肤色，就是比较均匀，还有就是皮肤没有什么痘啊什么的，这些没有斑的， 就是选择轻薄一些， 选择液体的，液体的轻薄一点。 对，那老师顺便说一下，如果有一些 朋友们哈、脸上可能有一点点这个痘印啊，或者说是正在起包、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 店家可以帮老师拿。 那个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看它的程度，因为光说痘的话这个太笼统，因为痘也分很多种。 对，比较严重的， 严重的就不建议化妆， 就不建议 生活中就不建议化妆。 比如说轻微有一吧，比如说偶尔就是这个，比如吃了顿火锅爆了两颗痘这种， 那无所谓。 那我觉得就可以用这个遮瑕膏来遮一下，就是 遮瑕膏遮一下， 像这种遮瑕膏随身携带，伊普萨的，对，这种就是最常用的也最方便的。 其实伊普萨的这个遮瑕膏确实挺管用的，而且它那个颜色也不是很多，像刚才我们老师拿出一个色盘的那种遮瑕膏，就是像平时我们化妆的话，其实用不了那么多的。 对 对， 大家不需要买那么多种。 这 是我的全部的遮瑕膏， 这是比较专业的，因为老师可能要应 对 不同的肤色肤质。 还有遮黑眼圈的， 对吧？ 黑眼圈的是这个橙色和黄色的，它也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对，这个可能只有专业人员才用得到，我们普通的那个生活当中不会用到这么多种。 对， 你像我给他选择肤色就是跟他差不多的话，我会选稍微深一点的 颜色， 对，因为这样跟他就身上的皮肤会接近一点。 我们也可以看一个图片，尽量这种黄皮肤的女孩子选择的这个色号呢应该是 N 对， 我基本上 A B C 的， 因为是这样，就是色号卡哈、这个东西我基本上不看，还有色号我也不怎么看，我只看那个粉底的颜色，真实的颜色，因为每个牌子的色号是不一样的。 对，确实是不一样， 它不是一个标准化的。 比如说 RMK 它是10几10几，然后 NARS 的话就各种的，它每个都不一样， 都有自己的这个体系， 几开头都不一样， 对吧？ 对，因为我们就是化妆师的话，基本上买粉底会买将近10来种的品牌的粉底，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你如果每个都只死记硬背的记色号的话，我们很烧脑。 对对， 只是拿出来有的时候还会互相调，所以我们就是拿这种透明的粉底板去比它的这个肤色，只要跟肤色接近的就可以。 好， 明白。 好， 大家也可以在生活中就跟自己脸上稍微放一点。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去买粉底试色的话，应该是从这个地方试色， 在我们的下颌骨这个位置， 对对，咬肌这个地方， 咬肌 这个地方试色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浅一号，想白的话，或者是一样颜色是最好，或者是我们买两个粉底，就是这边是跟这个脖子一个色的，然后中间呢比它浅个1-2度的，这样的话你形成一个立体感。 明白了，就大家如果经济预算足够充沛的情况下，可以买两款。 你放心，女孩子都舍得花钱。 对，就是尤其 你太不懂女孩子了。 这个方面的话， 我们现在给她打一个粉底啊，然后我用刷子，刚才用手和粉扑，我三种方法给大家都演示啊。 好， 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化妆师会用刷子多一些，因为不会直接去摸客人的皮肤。然后呢就是刷的时候呢顺着这个皮肤的走向去刷，皮肤的这个肌肉走向去刷，要轻。你现在是不是感觉我的力度还可以？比较轻，因为拿刷子的时候要拿得远一点它就轻，你如果这么拿它就重。这个是有讲究的。然后我们的手也不是这样压上去的，是飘在上面的。 这手腕提起来， 对， 这样的笔 动手腕的 不会压在这个脸上。 对，好。其实就是在很多年前，我想想是2005年还是哪年的，我在中戏的时候就是画过这个考试妆，就是裸妆，然后当时的话就是 艺考的妆容， 对对对，这个考试妆这个词儿还是我先说的、然后当时我在南锣鼓巷有个店，然后就是国际不是，是那个报纸啊，法制晚报先报道了一个这个，然后就是China Daily 也去采访，还有就是国际广播电台也采访这个，所以其实裸妆和这种淡妆日常妆是我的强项，算是。但是生活中其实很多客人遇到的话 可以放松 就是太专业了我们生活中很多客人就说，哎，雨涵老师你给我安排一个化妆师，随便画画就行，我不要太浓。我说其实随便画画要求的更高，其实很多人我特别怕听到的就是我就随便画画，可是你随便画画，我们是专业化妆师，都是很多年的基础和学习经验啊什么的，很讲究的，很多东西都很讲究的。 那比如说就说让您画一个就是这种，哎，我要参加一个晚会啊，或者是参加一个 party 啊，就这样的妆，就这样有要求的，相对来说能稍微好画一点点。 我们看就是艺人 就是 包括场合 艺人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他的妆每次如果特别浓的时候， 每次特别浓的时候都会被吐槽，被网友吐槽，是不是？ 对， 所以上看，所以其实化淡妆还要化漂亮是最难的。 对，现在好像大家更追求这个自 然 感， 自 然 美， 不喜欢那种距离感。 就是这两年真的是特别 天生丽质的感觉，然后是最难的。 对， 因为很多人平时生活不注重保养，它出不来这个效果，就只能靠化。但是如果基础很差的话，化淡又漂亮就很难了。 所以就是好的皮肤才是你有好的妆容的基础。 对，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护理好自己的皮肤。 对， 就让我想起来，就是去年吧，还是今年年初啊，那个歌手节目，张韶涵不就是吗？就是她的那个妆容，就是她那个高光， 跟个芭比娃娃一样。 对，就是很自然。但其实肯定我们知道，生活中正常素颜 是化妆 是 要化三个小时， 对，就素颜肯定不会那么好，但她化得很自然。 我们给艺人化妆或者给新娘化妆，我们都会准备两三个小时。至少两个小时， 就看起来我们很自然的妆，但其实是精心打造出来的。 你以为是随便画的，其实我 其实不随便， 精心打造的。 哎，那玉涵老师就是，比如说请您化妆，就是就是也有一些外地的啊，什么就是这样的结婚啊什么的，也会有这样。好的，以后我就请玉涵老师给我画。 我以为我还想说， 我有一个私心而已。 国外 问一下， 国外都去过，就是一些婚礼。 好，非常好。 其实我画婚礼、画活动啊和讲课都有。画婚礼比较少，说实话，我没有跟婚庆合作过，因为， 不是婚庆就私人嘛。 我知道，但是很多人是通过婚庆找化妆师，他自己找到化妆师， 那我就不用了， 自己找到化妆师的可能性都比较小。 哎，咱们在座的三位都不用了。 默默的这段想赶紧跳过，不知道该怎么接你的话。 我希望有这个荣幸。 对，我觉得一木是比较好画的嘛，因为所谓的天生丽质，是不是？ 这底子好的肯定是 底子好， 底子好的肯定是好画的，这是无需质疑的。 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自己妆变得好画的话，还是那句话，平时注意保养。刚刚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老师，您在涂的时候，连这个耳垂的部分也稍微涂了一点。 对， 这可能平常大家化妆时候不会注意的。 就是因为我们正面看的话，这个耳朵如果不涂的话，它颜色不还是没有变过来吗？ 就是耳朵可能变得 有点突兀。所以我们还是耳垂啊，还有轮廓呀、啊，稍微 稍微打一点点就好。 淡一点，然后我们的脖子也需要淡一点。这样的话能就是接一下上面， 就不会很突兀的脸，一个颜色脖子一个颜色，对吧？所以这样的小细节是帮助我们打造一个自然妆容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步骤哈。 对，所有的都是为了更自然。 所以这两招大家记住了吗？我再强调一下哈。 是的， 耳朵别忘了稍微带两下，耳垂部分。 当然大家注意，就是耳垂的时候那个刷子上的量不要太多。 对， 轻微带一点， 就是我们把脸部打的差不多的时候用余粉去给它打。 是的，然后再刷一下我们的这个脖子，脖子的这一个部分。对，让我们整个的妆容感显得不是那么突兀，因为我们的这个露出来的脖子要和我们的脸部是一个颜色。 对，其实脖子也可以直接用隔离涂也可以。 好的， 把颜色改了就可以。 好的，我们的玉涵老师呢，先给我们的嘉宾先画着我们的整点，之后再回来先播放一首歌曲。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 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 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周六下午5点到7点为您准时奉上的潮流梦工厂之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今天呢我们俩除了天一还有另外两位嘉宾呢、嗯、一位是我们今天有请到的化妆师玉涵老师，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玉涵。 嗯，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萌妹子任佳。 大家好，我是任佳。 嗯，好，刚才在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第二个时段呢，我们的化妆师呢已经给我们的嘉宾任佳已经打好了底部底妆。 对，我们可以简单的给大家那个复述一下这个部分啊。 嗯， 哎，你开始复述吧。 好，我以为你要说。好，我们看一下啊，就是首先呢，我们对于这个隔离的选择， 嗯， 首先呢，刚才我们的老师已经说了，隔离的选择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刚才我们老师展示的那个紫色的隔离， 就是让皮肤变得更白。 对。让皮肤变得更白，然后呢当然了，紫色的隔离呢更适合一些皮肤偏暗一点的颜色的姑娘。 偏黄。 对， 对， 这就是等于 对， 对， 这个时候就是你要调整什么肤色，紫色的可能专对的是皮肤偏黄的朋友的，帮助你把皮肤变得更白。 是的，还有另一种隔离呢、嗯、就是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 比较接近肤色的， 比较接近肤色的这种隔离， 像梨液。 对、嗯、然后呢它呢主要是提亮的一个作用。 对， 其实还有一种隔离， 嗯， 就是我们的气垫BB 霜可以当隔离， 也可以当隔离。 对， 嗯，是这样。 对，但说实话，刚刚我们人家像镜头，我们的导播老师给镜头贴给人家看一下啊、 嗯。 其实人家脸上左半边和右半边脸，其实用的是两种不一样的效果的隔离， 嗯、 但其实看起来都很自然。 嗯、 也就是说，我们想要改变这个皮肤的状态哈，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可能你可以看自己的状态，选择任何一种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其实很多人问我一些美妆的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好像不是一就是二， 对， 其实还可以是三，可以是四，可以是五， 有很多种方法。法都可以达到目的。 对对，没错、 嗯、 可以有的是交错的、嗯、 对，就是你看你今天想要什么样、嗯、皮肤稍微白一点，你可以选择一个根据你肤色比较适合那种提亮肤色的这样的隔离、 嗯、 如果今天想自然点出门呢，让气色好 一点、打断 一 下，如果特别白的话，其实我们只需要保湿隔离就可以，可以不用调肤色、 啊、就如果像一梦这种皮肤本身就比较白的、 嗯、对，我们就可以只用润肤的就可以、 啊、我 需 要有那种专门的那种保湿、 哎、比如说 NARS 面膜免洗的那个、 嗯、 我们用的最多、 嗯、 对，所以就看你自己的肤色的情况，总之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去套，你要活学活用。 对对对，而且时间地点场合不一样，还有皮肤状态不一样，我们也会去变化。 嗯，但是逻辑都是一样的、就是、 没错。 嗯，好，现在我们这个妆容已经到了什么步骤了呢？ 现在打完底还没有定妆， 还没有定妆 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多东西，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想就是让它立体感更强的话，我还可以用这个浅色的粉底给它打一个立体感，或者是提亮或者打暗影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可以做，就是还可以用膏状的这个口红去做湿湿的这个腮红。 嗯， 所以我没有定妆。 好、 嗯、因为刚才我就想让它就是把气色先提出来。 嗯， 所以我先把这个最强调气色的就是口红给它用来当它的腮红、 嗯、 打一个膏状的、 哦、也就是这一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腮红。 哎，对，这个因为是 我们是在北京嘛，因为在北京用这种方法最多，但南方的话或者是国外特别湿的地方，海边的话就不用这个，这个就是湿润底妆的一个方法。 因为北京的空气相对来讲干燥一点， 对对对，就北方或者皮肤干燥的人就可以先用这个方法。 嗯， 对，我们看来我们之前没有这样做过是吧？ 确实是没有。 对，这是我们第一次用这个方法，大家也学起来啊，尤其是在北京地区嘛，这个方法可能很实用。 对，然后腮红的话其实就是有冷色有暖色嘛，大家都知道粉色的腮红就是冷色的，然后橘色的就是暖色的，那么我把口红的颜色也调成稍微偏暖一点。 嗯， 因为颜色的话也是有很多的嘛，然后调一下颜色。 嗯，好， 其实很多东西是在打底之前做的。 嗯， 我们有时候化妆还会把这个粉底留在最后去做。 好， 今天我们比较特殊，所以先做了。 好的， 嗯，哎，你可以微笑一下。 好， 笑一下，对。笑不出来的话，我一般就会说假笑一个，他们 笑 出来了。 对，就是把我们那个苹果肌那个突出出来， 苹果肌露出来。 嗯，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也是美容纸。 而且其实我发现，就是我们用口红上的这个腮红的颜色，感觉更好看一些。 对，它会比较柔和、 持久，而且还贴合度。 对， 最重要的是保湿。 对， 嗯。 但这手法很重要啊！某一次我们节目当中，一梦对吧，拿这个一管口红直接涂在了我的脸上，哎，那个效果那是相当惊艳呀！ 完全就是过去， 我感觉像幼儿园小朋友脸， 对，就直接涂了俩红脸蛋出来。人家红脸蛋只涂苹果肌，你这红脸蛋半张脸， 是有一点。而且这个红色的话，还可以稍微遮一点。 这个方法其实有一种人是不适合的，就是那种痘痘肌需要遮盖的皮肤的那种皮肤不适合这种方法。 嗯， 因为一加的话，它那个痘痘就更突出了。 嗯，明白了。 对，那种就可能适合干的那种腮红。 好，任家笑得很灿烂。 你有问题可以问我啊。 好。 那说实话，真的，我觉得这个腮红一加，气色瞬间就起来了。 不一样。 但是五官不化的话，只涂了腮红也是怯怯的。所以我们还要有时候化妆，它是一个步骤一个样子。嗯， 对，我觉得现在就每画完一个步骤，我们都惊叹一下，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人家从一个完全素颜的状态， 小小 一步一步这个 气 色的改变。 我把剩下的、就是、 这个是不是就是刚才老师形容我的这种满面红光的感觉？是不是 正确？ 就是我这自带腮红。 我把剩余的这个我放在他的嘴上，正好润一润。刚才他的嘴已经给他涂了润唇的，我把剩下的给他用手轻轻的按上去。 对，说到这儿，我们提到这个唇部哈，稍微加一嘴。其实大家以前如果是一些不太会化妆的，可能直接涂口红的时候，有的时候口红也会起皮，就在嘴唇上会起皮。其实润唇就像润肤一样，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步骤。 没错，没错。 嗯， 其实有的人他喝水喝得少，或者是上火呀，都会到嘴唇上。 是， 对， 所以有唇膜啊，或者是去角质的、润唇的都很多。 嗯， 对，所以说皮肤我们整个脸的护理是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 嗯。然后生活中其实不用打暗影。 嗯， 生活中很少打暗影，如果是需要打暗影的话，我一般也是用这种膏状的，像 Tom Ford 的这个。 嗯， Tom Ford 哦，这一款暗影我记得很清楚。 你又用过？ 没有，我没有用过，就是当时种草推荐过这一款。 哦， 结果第二次结婚小雨姐就把它拿回来了，就是他们买了。 你种完草肯定有人买，因为你长得漂亮，你说什么他们都 这个属于是贵妇级的一个修容的了， 就是价格相对偏高一点。 还好吧，我觉得其实我们化妆师买化妆品不看价格，只看效果，它只要好用我们就会 买。但这款确实是很好用。 嗯， 那所以这款的价格大概是 忘了，因为我一买都是一堆。 好像是， 它大概什么区间呢？ 700块钱， 几百块钱， 七百 是吗？ 就是看在哪儿买，价格也不一样。 对， 在国内跟国外价格也不一样。 那确实是偏贵一点点哈。 其实也不贵， 非常贵， 它真的是挺实。就是很实用， 而且用 了 很 久。对，它不贵，我觉得。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哈，可能是学生朋友，所以他们的这个经济预算真的有点有限，可能这一款是暂时不是很适合他们。 没关系，我们可以用那个修容棒嘛。 对，就是可以有很多其他替代 的修容棒。 对，其实很多修容的，但是我的东西都是贵的。 嗯，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什么是最好的，然后去种草，不一定现在就马上拔草， 大家可以知道这一款产品。 但其实真的是贵有贵的好， 对， 贵有贵的好处的。 还有就是它这个膏状的它可以涂得很匀，有的人他那个用这个粉状的哈，它就容易起坨，容易浮在表面或者起坨或者不匀， 就像长了一层胡子一样。 对 对，我觉得修容大家有时候画不好，真的感觉画得脏脏的， 画真容易变成胡子。 但是可能修容这部分对于很多脸大的朋友，这个词有点残忍啊，但真的是这样，就是脸自己觉得脸偏大一点的，或者说这个轮廓觉得不够满意的，其实都喜欢用修容来调整一下脸庞的这个视觉效果。 对， 对， 对， 对，包括有时候我们上镜也是都是必须要打修容的。 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个提亮的一个白色的，白色的就可以提在高光的地方。 好， 比如说鼻梁是最需要提高光的。 鼻梁部分其实我们在底妆层面， 我感觉我可能也要买。 你也要买？ 你没有吗？这个 我没有买。这个 你这么讲究的人一定要买。 我没有买这个，我买的是别的。 它这个白的透出来它是水水的那种，就是光泽感而不是很切的白。他们也没给我广告费，为什么要说这个？ 对， 我不说了， 我应该去找 Tom Ford 他们家。 对，赶紧给我们赞助一下。 他们太大牌了，那 Tom Ford 太大牌了。 对，但是我发现就是刚刚老师说了，我们这个每次这个脸部一定要提亮的，这个鼻梁部分是一定会注意到的。 然后眉骨的部分， 眉骨其实从底妆部分就已经开始在注意这几个地方。 你看它提出来的话是水水的，并不是白白的。 对， 然后 很好， 它这个地方也可以提。 好的，我等一下我就要买。 我你默默地说这，我以为你说等一下我试用一下，结果你们等一下就要买。 对自己好的女人是最漂亮的。 听见没有？ 好，你加油，你加油，我鼓励你。 主要是职场女性，我们自己消费得起，所以买起来很容易。等一些大学生他挣了钱也会直接就拔草了。 对，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但是我们推荐都是好用的产品， 真的是很好用， 大家可以暂时量力而为，但是好的永远是好的。 对。 好，哎，我觉得觉得好，每一步老师貌似轻轻几笔啊，但是整个这个感觉就是 看现在看起来他的皮肤是很水润的。 我觉得就是他这个鼻梁这个就是反着那种光的感觉，就感觉特别好皮肤。 而且就像我们自然透出来的油脂一样，就是不是那种故意画上去的那种粉，干的东西很少。 对， 现在我一切都是在做湿的部分， 就感觉像那个皮肤水汪汪的那种反光感。 对对对， 其实是这种。 对对对， 特别自然。 然后这一步，我下面这一步可以做可以不做啊。就是多让大家学一点。 好， 因为我也平时比较喜欢分享。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用气垫 BB 啊，气垫 BB 它有一个粉扑特别好用，我们可以用这个，就是气垫 BB 稍微浅一点的，在它的就是内轮廓，就是脸的内侧，给它再 做 一些 提亮。 这样让它皮肤更立体。 好，内轮廓主要是指哪几个部分呢？现在是 内轮廓怎么称呼呢？就是我们正脸的时候，就是它的外眼角垂直这条线， 眼角 点 垂直的这条线， 靠里边是内轮廓，靠外边是外轮廓。 明白。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眉毛往下或者垂线来找一下这个内外的这个 外眼角，以外眼 角 为垂直线。 垂直线，哎， 对，这个垂直线就是这个外轮廓一般是打暗影的地方，内轮廓是提亮和打腮红的地方。 是这样。 对， 好， 这一下大家比照一下镜子就知道自己找一找自己的内轮廓。 很多人他把那个暗影打得特别的靠内，其实是不太好的，不自然的，所以要在外轮廓进行。 外轮廓进行这个暗影，然后内轮廓进行我们的这个提亮的作用。 对，如果哪一天咱们节目现场来，就是来实践一下咱们老师教的所有的知识，我肯定是那种手残，直接把那个就阴影打到了里面那种。 啊，你很有可能啊。不，你有可能打满脸都有可能。 我是多要修，整张半张脸都要遮住是吗？好，这是句玩笑话，就是告诉大家这个东西还是要多练一下，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 有一种妆就是就是我们称专业称湿妆，就是如果湿妆的话，我们定妆的话就用一个定妆水去喷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大众所知道的一般是干粉去定妆。 对 对，所以这现在我们可以用干粉，但如果湿妆的话呈现来就是这个效果， 就是现在这个目测效果就是湿妆的效果。 对对对，这个就是湿妆的底妆的效果，并没有整体画完。 因为这个感觉就是特别自然，就是今天皮肤状态特别好，气色很好的一个感觉。 对，看亮起来了哈。 对，而且没有妆感在这个程度。 因为那个我是专业美容师也是啊，就是专业的，就是就是最好的最健康的肤色的话，它首先要保证脸看起来是水分充足。 然后呢不浮粉不卡粉，这个还有肤色均匀，这个是一个健康的皮肤。我们之前做的所有的这些步骤都是为它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健康的皮肤。 明白，就是先把所有的皮肤调到一个所谓健康皮肤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上。 没错，一个中性的健康皮肤。然后我用干粉给它定妆。 现在开始正式的定妆了。 对， 人家可以帮老师拿下话筒。 好， 没事，我自己来。一般不能麻烦客人的。 你也是客人。 我的客人都是 VIP， 不能随便麻烦。 我们今天人家享受了一下 VIP 级的服务。 对。我在这个之前给你围一个东西，省了掉到身上。围一下吧。 好。 对，我发现其实就是我们想要化好妆，真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做到。 其实我还应该戴口罩，因为需要说话，所以就没有戴。多担待啊！如果口水喷到你脸上，你假装定妆吧，假装补水了。 好，现在就是。 其实我说话的时候是不对着他说的，而且我面对面的时候我不会说话，然后我们用散粉刷去蘸这个粉，或者是用这个就是粉扑去蘸。我习惯用这个刷子， 散粉刷 会对眼睛，轻轻的拍上去。 对，大家现在从镜头可以看到我们老师的手法，就是这个跟之前我们做隔离的时候那个手法要更轻柔一点，感觉就轻轻的掸在脸上的感觉。 你是什么感觉？ 采访一下， 就感觉就像羽毛扫过一样。 对，它很轻盈的。 你知道我为之觉得就是被化妆是种相当于 SPA 一样的感觉，特别舒服，像按摩一样，脸部按摩一样。 但是有的时候化妆就跟噩梦一样。 对， 是那种比较长的时间那种妆是吗？ 就是有的化妆师他手比较重 啊， 或者是刷子比较扎。那个你应该感受过吧。 对， 就是有时候那刷子的质地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自己选择的时候可以选择一款稍微舒服一点的啊，选择扎人的听着就很瘆得慌。 其实很多初学的化妆师他的刷子都不会太好，都会扎 啊。 然后就是慢慢更新吧，这个都要一步一步来， 一点一点来。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把这个知识传给各位了啊，就是想让自己这个脸部在化妆的时候少遭一点罪，其实细致到每个工具的选择都很重要。 对，没错， 是的。那我们老师现在是在， 他脸上有一个黑的东西 哦， 我给他弄掉，用一个这种小棉棒闭眼睛啊。哪儿来的这个黑的呢？可能是不小心蹭到的。 好，其实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定完妆之后的这个， 现在是定完妆， 现在是定完妆之后的，我觉得就是跟。大家如果回头看回放的时候可以调到那个素颜时候的人家，现在我感觉他的就是气色，觉得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今天心情也特别好的感觉。对吧。 好，我们抓紧时间画一下眉毛吧。 好的。 关于眉毛和眼睛哪个先画哪个后画来讲的话，其实没有要求， 没有关系的。我就是一般先画眼睛 再画眉毛。 就是因为眼睛的步骤比较多，眉毛步骤比较少，先画上眉毛。我们用这个眉刷来蘸这个眉粉给它。眉粉的话，它是这种暖色系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眉粉也选择暖色的。 好。您选用的这个眉粉是 Kate 家的。 对，这个很便宜。 对，比较学生党。 对，其实有那个 Bobbi Brown 的我没有用。这个还蛮好用的。 对。Bobbi Brown 的确实非常好用。 我们先画这个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从眉腰开始下笔，眉腰下边先开始画，然后过渡到打倒笔，过渡到眉头，这样的话你的眉头就会很自然，就不会。 其实画眉毛最重要的是眉头，我觉得眉头真的是很难画。 然后因为他的眉毛其实长得还挺 眉形好看， 挺全的，不会缺一块什么的，所以后边就顺延去给它涂上就可以了。因为刚才已经给他修过眉形了。 就是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从你眉毛的偏中间的位置往这个 靠眉腰， 对，就是眉腰下方，就是眉毛偏中间的位置，然后往所谓的眉头，就是鼻子方向，对吧？ 对， 这是眉头的位置。所以大家听广播， 大家都知道眉头是哪， 大家听广播的朋友们可以这个注意一下这个细节。 嗯， 因为我看过很多就是初学化妆，尤其是画眉毛，很容易从所谓的眉头开始一笔下去，然后眉头直接就重掉了。 现在还有这样的吗？应该没 有很多那个初学者 不是初学的话，老师都讲的呀，不是 很多人没有老师 没有 教 啊，那是初学，就是业余选手， 对， 专业化妆师都知道 啊。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很多听众朋友们。 嗯嗯，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好的这种化妆的手法，那就再安利一下我们的节目哈。就是随时收看我们的节目，尤其很多回放可以调出来，把这些化妆的细节学一下。 对， 这个小小的细节， 还有就是我们用最浅的颜色画眉头 啊，眉头，因为眉头相对是要轻一点。 对对对， 这是为什么很多人画眉毛容易画不好，就是眉头一下就画重了。 对对对，就是蜡笔小新了。 对， 那我大一的时候就是。 其实上一期我们节目，因为我们上期总节目不是画那个延禧妆和这个职场妆嘛？ 对。 其实，在那个我们在那个私底下的时候，他是稍微带了一点妆，黄老师就说：“嗯，你今天这个眉头画得太重了，要轻一下。”所以把眉头又给往下去了一点。 对对对。 这是上节目之前的小趣事儿，所以这样的细节问题，可能很多新手还是容易犯的错误哈。 我现在呢，就是用深色的这个颜色，在他的眉尾就眉峰到眉尾， 加深一下， 加深一下。 嗯， 因为这个步骤的话，就是有的人就是我们画的时候觉得好像都画全了，但是我们往往就是很多人是太阳穴这个地方是挖进去的， 对， 然后这个地方如果画深点的话，正面看它是正好的，如果你这个地方特别浅，嗯，就是在你这个凹陷进去的情况下，光线一打过来一转折，哎，没了，没有眉尾了。所以我一般眉尾后画的稍微重一点。 嗯 嗯， 而且会扬眉吐气一点， 是不是长知识了，天一？ 我能说我其实知道这个细节吗？尽管我画的不够好，就理论方面 你也算是专家呢，对吧？ 就理论方面知道，但一上手就不行，所以我自己的眉毛永远就是这个眉头的地方容易画重。 对对对，但其实男生还好，男生本身他 因为眉毛的颜色本来就相对深一点。 对， 还有就是生活中的话，其实眉毛淡点深点的话就看心情啊，没有一个对错。如果我想很强势很突出，让很多人注意到我的话，我就画这个深一点啊，甚至粗一点。如果我想特别就是哎，显着轻柔一点，显着特别温柔，我不想那么突出，不想所有人都关注到我的时候，你可以画得淡一点。其实都是灵活的。 嗯， 没有一个标准。 但是一个小小的眉毛，通过我们刚才老师的讲述也能感觉出来啊，会让你的气场有一个微妙的转折。 对，眉毛是很讲究的，因为人的性格能体现出来。 对，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眉毛的颜色和头发的颜色的关系。你像他的头发是黑色的，所以他眉毛好选择深浅都可以。 嗯， 像你的眉毛是浅，那个你的 头发 是浅 的， 然后你的眉毛其实淡一点会更好看。 对对 对， 对， 是这样的。 对， 而我今天也没有刷染眉膏。 对，我就现在我拿出的就是染眉膏。 我就没有刷染眉膏。嗯，忘了这一步了。 其实他这个可以刷可以不刷，因为他头发是黑的。 嗯， 如果他头发像你那么浅的话，我们就需要刷。 对， 嗯，染眉膏的话，其实我现在给他刷一个自然色的吧。嗯，染眉膏有一点特别需要注意，就是如果刚拿出来新的，它特别多。 嗯， 你就要用纸给它这样吸一下， 稍微吸一点。 嗯， 纸去吸一下，这个不是纸，这个掉毛。啊，用纸先吸一下，这样防止它的量过多上去。 就是染眉膏的用量切记要注意好，不要太多。 很多人他会都有染眉膏，不见得会用好。嗯， 对，总觉得站出来了有点浪费，舍不得。是吧？有这样的 就跟那个睫毛膏涂出苍蝇腿一样。 对对对，就是同样的这个原因。嗯，所以大家注重这个用量哈。 然后我们把这量控制好以后，再去往他的眉毛上刷， 按照眉毛生长的这个方向， 对，生长的方向去刷，量越少越好。其实所有的化妆都是以自然为美。 嗯， 因为我们并不是一个个性的妆。我们平时化妆的时候，我会有一个化妆镜，然后今天的话是属于盲化了。好，我们这样的话，它的眉毛会更立体。嗯，颜色也会改变一点。眉毛就画完了。 好，接下来是眼妆，对吧？ 眼妆， 眼妆是个大步骤，我一般画客人的话，我会先画眼睛，把他这个大步骤搞定了以后，其他刷刷刷完事儿。 对，我觉得很多我们的学生朋友们最担心的就是眼妆，因为怕画不好。 嗯，眼妆是最 浪费时间的，最吃功夫 的 一部分的妆容。 但是生活中其实也不用加假睫毛还好了。嗯，眼妆的话，你看他现在他脸上他那个眼睛睫毛上他有一些粉，我给他扫一扫。 啊，把这个多余的粉先去一下。你还记得我们上期的那个化职场妆的朋友吗？ 我记得。 他就是说，我平常化妆的时候最害怕就化眼妆，因为觉得我每次都化不好。他说 他容易晕妆。 他晕妆、嗯、他就说我怎么一化眼妆就晕掉，所以索性就不化了。 嗯。 但其实那个人的眼睛其实长得很好看。 很好看， 特别适合化。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 晕妆。 他晕妆，我给他分析就是他可能没有给自己的眼睛打底。 是有很多诀窍的。 对。 对。他需要这个东西。睫毛羽翼。 哦， 他睫毛膏外边涂一层这个就不会晕了， 真的吗？ 嗯， 睫毛羽翼哇，我一直想买这个叫什么？ 娇艳诗的 娇艳，我可以看一下吗？ 可以，娇艳诗的睫毛羽翼。 这个价格是 如果不贵，100多块钱，就是如果新娘去哭的话，涂了这个她就不会流黑汤。 新娘哭的时候必备的这个神器， 因为化新娘妆必备的。 对， 这个是有专卖店吗？ 好多地方都有，什么地方都可以买到。 就是你刷睫毛膏之前涂一下是吗？ 之前涂的话它起一个好痂的作用，之后涂起一个防水的作用，都可以。 哦，前后涂作用各不相同。 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也容易有点。 我的化妆方法可能跟很多化妆师不一样，就像我的性格一样，就是比较随和，怎么样都行。 比较佛系。 谢谢。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帮我打开，就是很多时候都可以。嗯，然后包括我们就是化妆的步骤，你先画这儿先画那儿都可以。很多初学化妆的人就说一定要先打粉底，一定要先画眼睛，这都不是一定的。 对，我们只能说大概是这么个顺序，但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因人而异 调一下，没关系。 你如果画个大浓妆的话，你先打底，那脏脏的肯定是，那后打底肯定是干净的。但是画淡妆的话，你就是先打底是可以的。 现在老师要给人家加睫毛了是吗？ 对，加睫毛的话它有两种夹子，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这个是针对什么样的区别呢？ 小的加局部会比较好。还有就是像就是小内双，像这种就单眼皮或小内双的话，用小的会比较好用。 嗯， 像它的话大的好用，那眼睛 这根据眼睛的 形 状来选择。 还有就是睫毛短的人也是用这个比较好， 小的比较好。 所以我刚才看了一下他眼型，用小的给他加一下。 好， 帮我拿一下，这个真得拿。嗯，往下看，分段，一段一段的加。你疼了可以告诉我啊，睁开。好，往下看。 其实我觉得加睫毛也是一个特别的技术活。 对，在睫毛根部先加一下，然后中间加一下，睁开。对，这个加到什么程度为好呢？就是睁开的时候能从他的眼皮上看到这个睫毛，而且这个睫毛不会挡眼神。 你真的会觉得他眼睛大。 往下看。 那一会儿画完眼线啊，涂完睫毛膏，那眼睛瞬间又放大了。 他的眼线不会太明显，因为他是 内 双。内 双。 嗯。 就像天一是那双， 我是肿眼泡，不仅是内双的问题。 天一老师平时化妆吗？ 平常不化。 你出去主持节目的时候， 我上节目的时候会稍微打一个底，就是 做头发主要是。 对，就是男生没有那么复杂，尤其我戴眼镜，所以这个眼睛层面就可以忽视。 其实我化男装的时候，或者化一些领导的时候，就是打一些底，然后呢，眉毛有的会带一点， 对，眉毛会稍微修一下， 最重要的是发型，男的。 这是男女妆容的这个差别哈。 嗯。但是男装的话，他最讲究的是要看起来干净。 嗯，对，男生主要是这一点， 给人感觉很清爽。 对， 往下看。 所以这个加睫毛这事儿就基本没有发生在我的生活当中。然后以前其实也不是完全没发生过。 好翘啊！ 以前在那个演话剧的时候。有那个就是我们当时那个学校的化妆师有尝试着这一下之后果断放弃了， 加疼了是吧？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国都方刷新40015757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的妹，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现在呢在我们的嘉宾席上面还坐了两位我们的嘉宾，一个是我们今天有请到的于涵老师，还有一位我们的萌妹子任佳同学啊。我们现在于涵老师呢正在给我们的任佳进行 睫毛 这一部分的已经 OK 了是吗？ 睫毛这边好， 现在加完了以后先不涂睫毛膏，先给他涂眼影。 好， 眼影的选择呢是根据他的这个妆容的这个色彩，我会选择一个暖色的，因为眉毛也是暖色。 老师我也想问，就是像这种人家的肤色它并不是那种偏白的这种肤色，那一般这种眼影的选择它应该是怎么选择呢？ 其实你现在看到它并不是很黑了，对吧？ 嗯， 所以你调整完的话，其实选择眼影的范围会更广， 更广一些。 对，所以我们就是棕色系、大地系是永远不过时的。 你就是适合任何一个肤色。 对，只不过是它有一个哑光、有一个珠光的区别，用的时候或者是深一点、浅一点的区别。 嗯， 对。然后还有要配它的衣服，当然它今天的这个衣服是紫色的，有点花的，所以花的话其实配任何颜色也都可以。 好， 那我就给它选择这个棕色的吧。 OK， 棕色的话，我们有哑光、有珠光两种。 这个哑光和珠光应该怎么选择呀？ 就是哑光的话，就是你不想别人看到你化了太多妆的时候，或者是眼睛肿的，或者是就是想低调的时候。嗯，还有就是你跟别人接触的距离很近的情况下，你选择哑光的会比较素雅一点，哑嘛，是吧？哑光，这个哑就是淡雅的哑。嗯，如果你想就是在舞台上或者是在 party 中更瞩目的时候，你就选择珠光的。嗯， 带着一点点那种亮晶晶的感觉。 对，你想更让别人注意到你的时候，你就选择珠光的。 我突然间觉得就是化妆每一步都藏着很多小心机。 对， 这么多小心机化成了一个完美的大的妆容。 对，其实生活妆如果时间很赶的话，我们就不打就是眼妆了，有的时候只是需要画一下这个睫毛就行。今天的话我先给它用哑光的，然后最后可以带一点珠光，可以点缀一下珠光。我用哑光的给它整体打一下。 你说最近我看这个延禧攻略啊，那你说古代的女的能画这么漂亮吗？ 不能。 因为没有这么先进的理念和技术。 你没看到一些老照片吗？ 是，那不是黑白的吗？ 而且 黑白的也能看出来。 我觉得可能那个时候的审美跟现在也略有不同。 那完全不同。 对，所以整个的这个妆容呈现的感觉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更自然，更有气质，而且更灵活多变。 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应该是更自然一些。 哎，你不觉得他们那个唇画完之后，用现在的话来讲，有点做作？ 就是有点像吃了小孩一样， 尤其是 咬唇 咬那个他们叫绛唇妆嘛，尤其是那种唐朝那个唇画成个柳瓣一样的那种唇，我觉得这个现在来看就是太做作的了一种唇妆。 每个时代流行的不一样， 对，就是时代审美的问题。 对，甚至有的什么在脑袋上，不是脑袋上，额头上 电花店 弄了一个小花啊什么的， 对镜贴花黄， 那个， 说的就是这种， 是， 对，它是唐朝的一个公主发明的。 对， 但说实话，这个我倒觉得挺好看的。只不过现在，如果哪个女生在 大街上顶着一个这个，我会觉得有点，我会多看几眼。反正， 就是化妆真的讲究太多了。 嗯， 就看似简单，这是很多我们的男生朋友永远不会明白的。他说， 中西方不一样， 哎，对， 然后就是古今不一样。 对，所以很多男性朋友就说，为什么我的这个女朋友，我的这个老婆出门前，就一个眼睛啊，就怎么着，画了半天不出来。其实这么多小的东西，它每一块都有自己的小细节需要注意，这是一定要细心化才有好看的。你面前这个完美的女朋友的形象，那是靠时间堆积出来的。 没错， 我们经常会把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新娘，就是画成一个就是瞩目的像明星一样，就结婚那天她就像一个明星一样闪亮。 好。 你这个默默的好，你现在恨嫁了是吗？你为了要完美一下， 好好吗？ 我得给你打好预防针，你不会变太多，因为你已经很漂亮了。 我觉得你在等这句话一梦。 不行，不是我是想修饰一下我的颧骨啊。 一梦永远觉得自己的颧骨， 你的重点可能是在发型上。 发型上 是吗？ 对， 嗯。 一梦永远觉得自己的颧骨有点高，他每次都会问我们的化妆老师。 这样的话会比较饱满啊，年轻啊，眼睛苹果肌会比较饱满，多好。 是好的， 嗯。 你要多少期节目才能确认这一事实？ 你是需要每个嘉宾都夸你一遍，然后你才确认这个事儿吗？ 不是这样子的，我是 确认过眼神，你就是对的脸，可以了。 然后我很羡慕这种饱满的苹果肌，我没有， 我不是就苹果肌，我是颧骨高。 其实你苹果肌很饱满，这骨骼带的。 你还带着这种表情，你这个太气人了。 不是啊， 你让我们这些， 我觉得我挺平的。 你让我们这些 大饼脸怎么活？ 对，你让我们这些长相比较路人的人怎么办？ 刘嘉玲还有那个林志玲不都是这样的吗？ 啊， 对， 真的是这样， 他们都很年轻，这样会让人年轻看起来 好。 所以我不想跟你聊这一话题了，我通篇都在夸你，夸烦了。 我知道我今天的任务是什么了，夸主持人。 没有 咱们眼影有什么问题吗？ 眼影其实这一部分我觉得就是因为咱们平时也是就是日常妆嘛， 嗯， 所以不用太花哨。 对，所以我才选择这个棕色系。 对，棕色系确实很百搭。 人家平常有画眼影吗？ 画， 他肯定。 我选的也是 这个颜 色 是的。 嗯，你最适合的就是大地色。嗯 嗯， 因为大地色的话能让它显得更古铜更洋气。 感觉其他的颜色有的太浮夸了，像 其实你看我做十几年化妆了哈，一二十年了，就是我看每个大牌每年出了很多所谓的新款，全都是万变不离其宗，还是棕色，都是不停的那个就是变换它的质地，比如说哑光和珠光的变换，然后深点浅点，然后搭配的格子的变换，然后包装的变换，其实还都是棕色。 嗯。 就是变着花样挣我们消费者的钱。 我们这样吐槽大牌合适吗？ 大牌我也没说哪个大牌。 哎，其实刚刚我发现一个小细节，可能跟眼妆没有关系，就是人家的这个五官里面啊，我一直个人觉得他这个就是鼻梁部分稍微是有点塌，但是刚刚老师用这个画法之后，其实在我的角度侧面，我觉得就现在人家这个鼻梁特别的挺，就非常好看。这可能因为体量的原因就特别的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家以后在这一块一定要注意一下。 嗯，他的眼睛其实是往上挑的，所以我把他下眼影带一点点， 下眼影带一点， 就把外眼角稍带一点。 对，我每一次画的时候也都会画我这个下眼角。 嗯， 是因为你的眼睛也是往上挑的。 我眼睛稍微有一点点往上挑。 哦，有一点 。 嗯， 对。 好，上期我们的那个画这个《延禧攻略》中的那个女嘉宾 也是 眼角有点往微往上挑， 这是古代来讲的话是凤眼呀。 对， 好的眼睛， 很好看的眼睛。 然后眼影已经画完了，很快哈，就是两三个颜色深浅的事儿啊。 接下来就是眼线的， 眼线， 眼线我真的是所有眼妆部分我。个人而言啊，最害怕就是眼线。我被一木画过一次，那眼线画的完全看不出来，一只眼没了。 原来他经常拿你做实验。 对，我在这个节目当中一直处在一个小白鼠的角色，被各种 做实验。你很幸福啊，被美女那么。 但每次画完之后，那都是震惊观众的一个画面。 没有，就是天一那次画完眼线， 回看一下往期的内容，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你当时因为就是你可能眼睛有点敏感，所以我扒了你眼睛的时候，然后 扒了，你看这个词就可见当时多么粗鲁。 然后扒了你眼睛的时候，你这个眼睛可能有点 会抖 ，然后你还有点泪水，然后到时候你本身就没什么眼线。然后你把眼线还得弄晕染啊， 不是本身没什么眼线，因为我是一个单眼皮， 不是是肿眼泡。 这个话我自己来说好不好？所以就是你给我画你的眼线，就只能两字来形容，失败。 对，确实很失败。 对， 所以我一直建议，就是天一可以把他的上眼皮稍微抽点纸。 我们这个女嘉宾的眼睛，咱们回归正题哈，就是我们这个女嘉宾的眼睛，我刚才发现我画了内眼线，她睁开眼看不到了。 对 对，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一般就只画外眼线，就是后边的后二分之一， 就从眼尾延伸出来。 对，就是从后边画啊，前边睁开没用。 所以就这种眼睛是省了这个眼线笔。 其实这种生活妆是可以不画眼 线。谁想省啊，真是，这不是天生的吗？没办法。 对，只画后面就好，眼睛哈， 闭 眼睛。 我真的觉得咱们可以做一期这个化妆技巧大考验，看看你画我这种眼睛是不是有所长进，把我们那个每一期节目中你的失败那个案例都调出来，看你有没有长进你的技术。 好， 化男妆本来画成女的样子吗？ 也被画过。我还被画过咬唇妆呢，你能想象吗？ 好妩媚啊！ 对，那是相当妩媚。 他们就还有那个，就是 还有什么 特效妆 啊？我觉得有一次还画了个特效妆，长了两个犄角。 对，眼睛里面就是弄什么黑药水啊？ 对，还流出了那种黑的眼泪。 对， 哎，你让我想起一个主持人， 谁啊？ 金星老师那个搭档叫沈南。 沈南是吗？ 沈南。 我非常荣幸的告诉大家，我比沈南个子高。 对对对，你个子高。 其实也没高到哪儿去。然后都一样的比较脸大。哎，如果沈南能听见的话，可以那个是吧？虽然他联系不到我，不开玩笑了。其实现在看完这个，到这一步应该算是，人家妆容的比较接近尾声的部分了。 嗯，睁开。因为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调肤色，所以就是眼妆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给大家画了一下，然后我们现在涂睫毛膏， 其实这也是生活中最常用的一种化妆术，对吧？ 对对对， 我只是把他的眼尾这个地方加强了一下，让他眼睛更深邃，因为它是小内双。睫毛膏的话，我就选择一个小刷头的， 悦诗风吟的是， 对，悦诗风吟评价， 而且也挺好用的，但它有一点点晕染，我觉得， 所以要用这个睫毛雨衣啊， 对， 结束以后要用这个。 就是这个晕染问题可能是很多朋友都会遇到的， 是，而且 尤其夏天， 对，悦诗风吟的这款睫毛膏也是力推大家的，就是这一款它的刷头比较细，而且可以就是有点类似于你刷完之后根根比较分明， 没错，蹲开。 我就希望人家哈可以把我们这个几年上我们节目，包括自己生活中化妆这个照片，按照年份排列出来，我们可以看到 一 个人家个人进化史。他去年也来过一次， 为什么反复请一个人呢？是因为他长得漂亮吗？ 去年的主题跟今年的主题不太一样 ，对，不一样。 我知道了，是想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现不同。 其实过了一年的时间了，对吧，人家，其实这一年你个人身上应该有很多变化，尤其在化妆层面，因为我发现你参加了很多活动，也有各种场合，我能感觉出来你的这个妆容已经是越来越娴熟了。去年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还是有点化妆小白的阶段，那时候刚上大学不久， 现在变大白了是吧？ 大白。 现在你在你们那个大学生里边应该算画得好的吧？ 还行吧， 就是那种被小师妹羡慕的那种，往下看。 这个我们可以采访连线一下小师妹啊。 被新生和小师妹羡慕。 不过我跟你说，现在真是就像这种刚入学的大一新生巨会化妆， 就现在很多小孩很会画， 现在好多高中生都挺会画的， 对， 化完妆很成熟。 我曾经给一个00后02年还是零几年的孩子化妆，化完以后他妈妈说他叫宝宝，他说宝宝你就按雨涵阿姨给你化的这个妆，以后你平时化的太浓了。 天哪，平时 我跟你说 太浓了， 很多的小孩他希望化的稍微成熟一些，反而就是很就是岁数长了的人他更回归于自然， 追求自然的， 这是年龄不同诉求不一样。你想说是这个是吗？ 也不是诉求，反正就是 审美 吧， 审美 审美 审美， 嗯， 真看 就是小的时候我们总想长大， 就是走偷穿妈妈高跟鞋呀， 对，就那个年纪，长大之后呢我们特别希望留住青春， 是 你梦想就在努力留住青春是吗？ 很努力，我很害怕。 你很年轻啊，满脸的胶原蛋白呢。 一梦在我们节目中曾经， 而且保湿的做的真的是很好， 有个小笑话， 在这几个主持人里面是最 年 龄最小的。 对，结果他在节目中来了一句，哎呀，我们95后这些老阿姨们，当时那天我们所有的嘉宾都为之一愣，95后老阿姨。 对啊，现在不都说95后老阿姨、啊、 你是95后吗？ 对， 他是95后。 我的天 哪。然后你说让我们那些过了95前的人怎么办 啊，现在已经是00后的天下了 啊。我儿子00年的 啊，00年的， 对，他25号要开学了， 即将步入大学了。 对，所以我跟他们，我跟你们95后是没有代沟的，我还很了解你们，而且我学生很多都是95后。 哦， 对，马上看。你要想不被这个社会抛弃，就多接触95后。 我没有，我现在是多接触00后。 对，就是接触比你小的人。 对，一定要 与时俱进，真的。 真的是，比如说前一阵很火的那个 skirt。 嗯 ，skr skr， 是我说，嗯，我说 skr 什么？然后我有一个小妹妹嘛， 嗯， 我说来，我说给我说一下，能给我解释一下什么叫 skr 的意思？ 嗯，然后她怎么给你解释的？ 然后就说就是，哎，怎么说来着？啊，就是有点 diss 的意思吧？ 不是 diss， 他是这样，他是来自于说唱当中的一种表达。你说的特别好的时候用这 个 词， 对，那个吴亦凡， 对，在节目中经常用这个词来表说今天选手表现特别好。 啊，对对对， 那在说唱文化里面，哎，是不是说跑偏了？随便说两句，说唱文化里面，它实际上是来自一个声音的拟声词，然后但现在引用转变成了表示你说的非常好。 skr skr， 对。 我觉得我都插不上话，因为我都没听过， 就是很厉害的意思。 对，很厉害。 对，所以 表现非常好的意思。 所以雨涵老师，我们给你普及了一下知识。 我前天去跟我儿子唱 KTV， 我们娘俩点的歌，我点的他都没听过，然后他点的我没听过， 是 我觉得特别可怕的一件事。 啊，现在是在刷这个下睫毛 。 嗯，好，睁开。我下睫毛给他涂了2遍，因为一遍的话不太明显，因为他上睫毛因为他那个眼皮的关系都挡住了， 嗯， 所以下睫毛给涂的厚一点，但这个厚也是有局限，有一个程度的，不会是苍蝇腿，就是相比较而厚。 我觉得这个睫毛画好了，整个就亮眼功能，就是这一步画完之后眼睛瞬间就亮起来了。 这个就像我们画画的一个就是明暗交接线的一个作用啊，最深的地方。 对，其实刚刚老师拿着那个盘子在画那隔离的时候，我当时就想说老师好像一个画家一样，然后人家奶奶就像一个画布一样。 我喜欢画画。但我更喜欢画人。嗯，我想看 现在老师在帮人家做这个睫毛最后的清理工作啊。 我想看大家要有一个小技巧告诉你们，就是如果这个睫毛膏晕下来的话，先不要急着擦，等它干了再擦， 这样 的话 比较好下， 这样的好下去。 嗯， 嗯， 现在我们的眼妆和眉毛都画完了，就差嘴了。 嗯， 嗯，这个其实它现在这么看起来已经很漂亮了。 嗯， 嗯，就剩一个嘴巴，这个嘴巴也是根据场合，根据服装，还有根据他的心情来选择的。你现在心情好吗？ 好得很。 太直白了。 我跟你说，人家你该这么说，我今天心情不太美丽。看老师给你怎么选。 那他现在心情比较就是好得很的话，我就选一个艳一点的颜色。 太可爱了。 对， 人家应该说我左半边心情好，右半边心情不太好，怎么办？ 你涂过就是大红色吗？ 涂过，我一般是999用的那个色号。 我感觉你很适合大红色。咱俩还是比较充电的。 这就是遇上对的人了是吧？ 就是我感觉他还可以驾驭大红色。一般人驾驭不了。你是二班的。 对，我真的一般人驾驭不了大红色的嘴唇。真的这要分人。 嗯， 那我们在做这个大红唇之前，我要给他的 唇部 打个 底， 都是行家，厉害。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忽略了这个细节，所以它的这个唇妆出来的这个效果总好像差强人意那么一点点。 哎，它一个是那个，还有容易脱妆。 对， 容易脱，然后边缘的不清晰。 闭上一点，对， 没事，放松就可以了。 对， 就是把这个边缘给它打一点这个粉底，这样的话呢，画出来的这个红唇它就会轮廓更好。画自然的口红大家都会，就教大家一个稍微有一点难度的 啊。其实这个妆容的口红真的很关键，口红这个步骤很关键的。 对，因为它这个颜色是五官当中最突出的， 就是一些那个就是名媛啊什么的演员呐、啊，去或者就是模特啊去参加一些 party 的时候，或者参加时装周的时候，我们经常去一些场合，比较庄重的场合或者时尚的场合，都是画红唇。 红唇是一个特别有气质和气场的一款颜色， 中国红。而且它也比较百搭，其实。 或者有的时候可以浅涂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 对， 可以涂满，也可以涂的不满，都行。你是想涂满还是想涂不满呢？ 都行，您决定吧。 涂不满的话比较年轻，涂满的话比较女王。 人家可以选一款自己平常不太涂的方法，让老师帮你画一下。 涂满是什么？就把整个嘴唇的涂。那不满呢？ 不满的话就渐变的。 啊，那就不满， 渐变吧。 对，我觉得渐变 的 话比较时尚年轻。 对。 而且呢比较生活化， 对，人家也多学一种方法、 那个、哎，对，那个的话就是比较正规的。这个而且还快，因为我们的节目马上要到时间了。对，这个会比较快一点。现在它的内侧涂一下，然后用一个大一点的刷子给它打开。怎么感觉照着延禧攻略来了呢？ 对，我们说聊聊的瞬间有点延禧攻略那个降唇的感觉。 哎，它其实就是那个 延禧攻略太火了。 其实我觉得是这个潮流， 我今天上午还在追， 对吧？流行的潮流有的时候是会循环的。 对， 我们以为就是这种类似咬唇妆啊是什么近年兴起，殊不知我们的古人已经尝试过 几千年的历史了。 对，其实这个时尚就是一个轮回嘛。 对，所以说貌似简单的眼影啊口红之间背后都是有文化， 所以复古嘛就是永远的是流行的。 对， 这年代装永远是流行的。流行在变，年代永远在那儿。 流行在变，但是美丽依旧。 对，我们这个画的时候有个小技巧哈，就是我边画边缘的时候边把这个刷子擦干净。这样的话你能掌握好它的量，它才能过渡的好。如果你的量很多就不会过度的好，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教了大家很多小细节的处理办法。 对， 从这个底妆部分到眼妆眉部，然后现在到口红，每一块都有些小细节帮助大家能更好的去掌握这种妆容的画法。 对，然后我们这个妆基本上就好了吧。如果在精雕细刻的话还有很多可以做的，张嘴的你再把这个加强一下内容。 其实今天这个妆还是更生活化一点。 对， 非常生活化。 但如果说未来比如说人家有机会参加一些国外的会议啊场合的时候，其实可以有更精细的画法。 到时候我们可以交流，你可以有问题问我。 所以希望今天我们人家带着这款妆容的这些小技巧，然后可以远渡重洋，在另外一个国度里面能够有更好的学习生活的这样的经历。 谢谢谢谢， 用手过渡一下就好了，最后就完成了。 好 OK 漂亮 OK 哇、 我不得不说啊，因为像我认识人家大概已经有几年时间，就是你上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你了。现在已经成为亭亭玉立的姑娘，并且马上。 那我刚上高中的时候是什么呢？ 上高中的时候就是一个不施粉黛的 小丫头。 对，那现在呢已经是一个亭亭少女，所以我就觉得看着严家这个一路的成长，也特别希望严家在接下来的求学生活当中能够学有所成，然后早日回国报效我们的国家。 谢谢谢谢，一定一定。 祝人家学业成功。好，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是这个黄皮彩妆指南，然后我们的于涵老师呢也给我们真的是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指导。 对，事无巨细的从我们的底妆开始， 非常荣幸， 一直到唇妆，每一个细节都给大家讲到了，里面有很多小的技巧 可能我们在节目结尾没办法，因为大家在列举了，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的回放来把这些技巧学起来。 是的，嗯，好，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的于涵老师还有人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好，谢谢， 也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一档节目呢是我们的这个20点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 FM98.2。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嘉宾天一， 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 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